天津地址是位于南开区西市大街62号0225805102和5805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理，有理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理》。 说对也不能证明，没法证明，都是老王婆卖瓜，这最终只能用实践来证明。那么我来说第二个，说病菌病毒引起的。如果是病菌病毒引起的，你就用人造的药，无论你造什么药，你也解决不了病菌病毒问题。那么病菌病毒问题解决不了，你糖尿病就永远也好不了。 或者说解决呢，解决一时哈， 只能控制， 哎， 最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。那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。有人光知道，哎呦，化肥种的什么都不好吃，味儿都不正， 就是， 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到底在哪儿， 就是， 我现在没有人研究， 就是，这不仅人需要微量营养，植物也同样需要啊， 植物也同样需要， 说白了也就是属于不正常的状态，就是不健康， 对， 这植物也有毛病了哈， 它里边它也缺东西啊， 就是， 也是病态呀， 就是， 我们在吃病态的东西， 就是， 你说我们能好吗？ 真是哈，我们只能简单理解说它没味儿，实际上它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哈， 不正常， 说病态， 现在瞅我们这人丑，你这么丑都挺好吗？一瞅这个人没啥毛病，实际一检查全有毛病。 就像这个瓜，你看起来颜色也挺好，这个个头也挺大，就是没味儿。 瓜味儿就不浓， 就是的。 那西红柿一瞅外面通红， 就是啊， 是吧？一打开里头是绿色的。 你不认真、不细致分析它、不解析它，你上哪知道它这个也是病态呀？ 所以我说这个味道啊，它是从物质来的。没有这物质的分子，就没有这个气味的分子。 它在健康的状态下，它才能分泌出这正常的气味哈。 对，就像我以前举的例子，你搬一盘凉菜，你就搁一种物质白菜，你就吃吧，你再怎么吃就白菜味儿，是不是？它就这一种物质吗？ 调和呀。 你又搁了一种黄瓜，这个凉菜又有黄瓜味儿了，又搁上那个干豆腐了，它有干豆腐味儿了。你又搁上点梨，它这个凉菜又出梨味儿了。一搁上盐，有点咸味儿的，你又搁点醋，有点酸味儿的，你搁点什么物质，它就出了一个什么味儿。那我们吃的瓜，就是土壤里有这么多的1000多种物质，这个瓜味儿才是个正的味儿。这1000物质，农家肥你不搁，你就搁化肥，这个物质就没。有些东西吧，就像我以前哈，就说讲那个俄罗斯苏联专家在中国学包饺子， 是， 是整个和面呐、那个擀面片啊、剁馅啊、馅的成分呐、盐的比例啊、酱油啊，你是什么都学会了，但就一个环节，高凉水煮，最后吃的是片汤，那不就这一个环节就能掉链子吗？ 这道理啊， 这道理是一样的。说你讲整个中医，讲整个治胃病，讲的哪都对劲儿，就像煮饺子似的，最后高凉水煮，前功尽弃，那就一个环节。你就前功尽弃，你要哪个环节都有点毛病呢？你这个也没整透，也没整明白，那个环节也没整明白，哪个环节都一知半解。你在这个正气这块，邪气、风寒暑湿燥火，你就这一个环节就没法整了，

不得一身病，那我们得从根儿上研究。 这也实际上解决遗传问题了哈。 对，解决遗传， 嗯， 疾病没有遗传了。 尤其刚才这个话题哈，涉及到优生优育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未来，国家的希望啊。 对，国家的希望啊， 就是 民族的希望啊， 这是源头啊，这才是最前沿的源头啊，是不是？ 对呀、 啊，嗯。那么具体来说，这个老李哈，因为这个新婚夫妇嘛，绝大多数都是有要孩子这个想法的，那么具体应该在多长时间？ 这个吧，就是在结婚之前哈， 嗯， 最少得半年， 半年， 也包括现在有些年轻人结婚了不生育， 对，很多很多，这个你看现在这病哈， 对， 没有母乳不生育 这个问题啊，我留在第九节去讲， 第九 九大功能去讲，我讲他为啥不生育， 好， 你看， 嗯嗯嗯， 就是我讲完这个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， 对，这真是啊，从源头抓起， 哎， 从他的父母抓起哈、啊。 说咱们讲说治胃病， 嗯 嗯， 治胃病那得有上医， 嗯， 上医才能治胃病，下医是治乙病的，下医治不了胃病， 嗯，这上医还得有上药哈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那你说今天上哪去找这上药？你听我讲，反正我把这些都全讲明白了，明白了那才是上医， 嗯。 还有糊涂的还能当上医吗？ 嗯， 什么都弄不清楚， 嗯， 病因都不详，那能当了上医吗？那么呢，就是这些事儿都剖析透了， 嗯， 人人是上医，只要听明白的全是上医。 对， 然后用啥解决？ 嗯， 用上药来解决， 而且非常简单哈。 对呀、啊， 嗯， 就调平衡， 嗯， 这就是上药。 对， 那么呢，就是我说的这个外部原因导致的孩子病多，就是夫妻俩。这个结婚了， 嗯， 结婚之前从小就吃化肥重的粮食蔬菜，吃了一辈子， 嗯、 吃了半辈子，结婚了、 嗯、 孩子在胎里头， 就是你不要孩子也该调一调了， 对呀、 啊， 嗯，孩子生出来还接着吃化肥重的粮食蔬菜， 这么一代一代的哈， 你看、 嗯， 这麻烦就来了， 嗯， 这问题就来了， 嗯， 这病就来了， 嗯， 小孩今天病多难治，就这么两个方面， 嗯。这就是遗传因素， 这才叫遗传因素。说遗传因素， 所以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从源头哈。 对啊，就说糖尿病， 嗯， 是由遗传引起的。 就是呢， 什么叫遗传？ 嗯， 怎么遗传？遗传不是病因， 嗯， 是结果。 嗯， 什么原因导致了遗传？这我是不是都说透了？ 对， 都分析透了。 对对。 那糖尿病的第二个原因，是病菌病毒引起的。病菌病毒因为没有药能把它消灭了。没有，要有了，人类早都没炎症了， 嗯， 早都没有传染病了，早都不怕瘟疫了， 嗯， 没有，那你没有，那你不还是解决不了吗？这那不现在，那通过我这么一讲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这不解决了吗？ 对， 用一物降一物的办法，用相生相克的办法，微生态的平衡的办法， 嗯， 以不变应万变，一劳永逸。 无论你是代谢紊乱、遗传因素，还是病菌病毒，全都有作用哈。 就把这些问题，这不一样一样的都解决了吗？ 化解了， 是吧？都化解了， 嗯、 糖尿病它怎么它能不改变呢？ 而且是从源头，从前沿哈。 对呀、 啊， 所以说治胃病，这不是治病，因为这都不是准字号药，所以它就不能叫治病，只能叫调节，叫补， 对， 补充，调节。 对，那调节的过程当中呢，不仅是治，而且还会防啊，这就把这遗传问题啊从根儿掐住了。不让他再继续下去了、 哎、所以说咱们说这个治胃病啊、 嗯、 就你之前说那个、 嗯、 应该不叫治胃病、 嗯、 叫调胃病， 这样跟他吃一下、 哎、但调的前提得补，补什么、 嗯、 那得知道我们缺啥、 哦 嗯、那现在呢你不知道缺啥，补营养、 嗯、 补啥营养是吧，就补那些好的，那营养太多了， 对， 说补什么大豆蛋白粉呢、啊、补蛤蟆油啊，补淋巴油啊， 我有些还超量了哈， 不是，现在我们人吧、 嗯、 基本上不缺营养了， 嗯， 就是我们吃的粗茶淡饭的营养都够了， 嗯， 你再补就过了， 就是常量的都不缺了哈， 常量的不缺， 只缺一些微量的哈， 哎，缺的都是微量的， 哦， 就是得病那些东西都缺了、 嗯、 不得病那些东西都多了， 甚至过了哈， 过了， 所以我们这个说调啊，不仅要补，就像你之前说到这个排毒，有些过多的还要排，是不是？ 你那毒素在里边，要不排出去、 嗯、 它在里头腐烂呢、啊、 嗯， 变质啊， 嗯， 把你整个都给你变了、 嗯、 说你一看那脸呢紫黑色儿，那婴儿怎么不那个色儿呢， 就是， 那你这能好吗？ 嗯， 那不得脑血栓吗、 嗯、 不得脑出血吗？ 嗯， 不得脑梗塞吗、 嗯、 不得心肌梗塞吗、 嗯、 不得心脏病吗？不得高血压高血脂吗？ 嗯， 你这个不解决，搞药治，老说准字号药是治病的，那能治了吗？